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的早上就是九点到十点钟，每日健康一小时都会有他出现，就是周少祥祥哥。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 祥哥啊，你今日啲题目呢，即虽真系好多人都话你即系古灵精怪啦。佢讲你呢个分享今日真系古灵精怪、 啊。系好正路啫，咁咪想成功嘛。 我以为你啱啱你同我讲呢个故事呢。 我哋讲故事系嘛。 故事啊，古灵精怪故事、啊。 古灵精怪，好好好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咩叫凶宅知唔知啊？凶宅即系话咧， 死个人嘅，有命案发生嘅， 命案或者系即系有惨剧发生啦。 你住过啊，长哥吓？ 啊，因为点解谂起呢件事咧？就系呢几排我开班咧，讲、成功啊嘛吓，咁咧就唔知边个问起呢个问题，我又问下你又。 住空宅嘅人会唔成功？ 行里边咧，原来咧，佢哋即系你去租屋啦，系、嘛？经纪咁啊，佢系知道呢一区边几，应该佢哋知道咧，边几个单位咧系、发生过事噶。其实系、人都知啦。如果你一 check 嗰个价目表吓，佢区平人哋几成嘅。 同埋佢哋有责任讲噶嘛，即系当我哋去睇楼嘅时候，呢、這个系空宅，佢哋系要讲噶。 咁啦，我就问你啊、你会唔会住嘅咧吓？ 唔会， 唔会。 即系啊，虽然我有宗教信仰，但系即一来咧好耐冇翻教会，二来有心理压力咯。 Amy 咧， 唔会，我都系唔 会。你话宗教信仰，搵牧师嚟做下嘢咪得咯？ 我觉得系，就算你唔，即系你觉得，就算有真系有系啦，有嘢，你都觉得。一里面曾经死过人咧，你就会成日谂啊，究竟呢个系点样发生嘅咧？好似喺呢一个位置，系会点咧？即系你唔系惊嗰个幽嗰灵体，你系觉得哇，成日都会重复嗰件事咯，想谂咧唔得啊！ 咁我又问你啦，如果系七五折。做嗱即系譬如嗰度啦，本来佢租开二万蚊一个月俾人嘅，而家七五折，咁你真 系又可以谂，二万蚊， 二万就七五折即系万五啦， 系啦，几大 五折之后 真系 谂，五折谂唔谂？ 不过环境唔错，只不过系因为死过人嘅 咯，系咯，啊五折一万咧。 咁一个月可以谂， 可以谂， 系啊， 翻翻教会， 呢个同宗教冇关系嘅， 知唔知？ 心理阴影， 唔得，唔系净系钱问题，我相信即系好多嘢咧，钱解决唔到。 但系佢唔系你杀佢噶，即系只不过间屋发生嗰件事啫。 咁但系佢幽怨啊嘛喺度，佢唔走啊嘛。咁夜晚突然间， 我即系你就系呢个方向嘅，我就系会成日谂个案件咯，我就唔惊个灵体。 你要凝住噶，你一定会凝住佢，系啊。望 住你份， 会唔会就系佢咧？咁 点解会咁咧？点解系咁谂嘅？ 点解咁谂咧？就系我谂，佢哋撩起我谂起一件事，就系几年前啦。我有讲我即系案主啦，我 client 吓，咁咧佢就爱揾，即系揾我帮手啦。咁我去佢屋企啦，咁啊佢周身唔妥咁样啦吓，咁就我其中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原来佢系住23楼嘅，佢系望落街啦，系嘛？斜斜地咧，对正咧就喺度地方，你未去过，不过你知嘅，就系青山精神病院。佢嗰啲公屋啊，嗰啲啱啱就望落去佢嗰度咁样，佢又觉得周身唔舒服。咁咧，佢就话我望落去咧，成日都凝住里边有啲电脑啊，即系有时候好似望到有人影啊，有人喺度活动啊，咁样咧，嗰啲嘢凝住咧就好不吉利啊。佢觉得咁啊，搞到自己咁，我话咁咪搬去就隔篱坐咯，或者系搬嚟呢一区咯。你自己咁觉得咁受到心理威胁，佢又话我冇条件，暂时冇条件。呢几年咧，即系钱嘅问题啦，同埋因为工作嘅问题啦，咁样就喺嗰区又。唔知点样咁之类咯，喺个嗰头翻工咁样，咁嗱，如果系咁，你点啫？你点帮佢咧？ 即系难搞啲， 难搞。 屋企会唔会可以摆一啲嘅饰物啊，令到个屋主会开心啲？ 嗰度窗就唔开噶啦，即系落窗就系啦，挂幅画咁样咯。 系咯，嗱，咁我哋喺堂上讨论咧吓，咁其他嗰啲朋友都系咁样提议咯。有啲人甚至话口窗帘吓，冚唪唥拉咗佢，成日都唔望嗰边咁。但系咁啱佢就对到正个客厅咁样，对到正咁样样。你如果即系整黑掹掹咁，又系即系心理上又唔妥， 心情上又会唔好。 系啦，同埋咧。 即係有啲人就話：，嘿，你不如種好多好多嘅植物，好似我哋餐廳咁，遮咗對面咯，咁樣嚇，咁我哋餐廳咪係咯咁啊，但係呢一個咧，我就話唔係唔好嗱，你大家建議到咩？不過呢個係斬腳趾避沙蟲，出去避咯嚇，擋咯咁啊，梗係風水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嚇咁嚇。不過唔係正路咯，咁我就教佢啦。咁我話試下嗱，你試下一轉。转咗个意念啊，即系喺 NLP 咧，即系神经语言程式学咧，就好多时都讲啲 reframing， 就系改变个框框啊，去谂调翻转头。嗱，我话如果我喺度住，焗住走唔甩嘅咧，吓、我就会咁做啦。我咧就早晚咧吓、就望住下边望落去啦，系嘛，就送啲光落去祝福佢哋、想象我自己喺里边喺度行出行入。吓、就系、是、我想象，譬如我系其中嘅一个工作人员啦，我系一个阿婶喺度帮佢斟茶递水扫地咁样咯吓，咁、咧就见到佢哋对佢哋笑下，就系、去了解下佢哋啊咁样，咁都好多嘢学噶嘛，同埋咧我就会即系时时自己坐定定咧，就系、是。感恩咯，哇！即系我自己精神咁健全吓、我唔使俾人困咗喺嗰度，我唔使食药打针，好惨噶喎，系嘛？我要咪好好咯，我享受而家啲，我冲杯咖啡俾自己饮啊，咁样之类。仲有我话咧，更加可以主动出击。打足球咧，成日都话进攻系最佳嘅防守吓。咁、我会进攻系点样样咧？人哋开放日，我咪入去睇下咯，系、嘛？ 了解下佢入边系点样嘅。 甚至我去咗有机会做下义工咯。嗱、我话你有专长嘅唱歌好叻嘅吓，诶，咪入去就或者有机会俾你一展歌喉咧，系、嘛？即系我甚至学埋弹吉他入去弹俾佢哋听，嗰只咯，你又估唔到，佢听咗我讲咧，就真系做到，咁、系改善到，而咁啊整整下咧。就而家呢件事唔知点样发展啦吓，整影下将来可能佢真系会改变咗好多嘢，不但只系即系唔再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负能量吓，反而觉得自己有贡献吓，好庆觉得庆幸自己可以有系啊，其实啦，你系单身贵族，有层楼住都唔错啦，系、嘛？咁下边嗰度，哎呀，关你鬼事咩？ 系，但呢个转念嚟讲咧，即系呢位嘅事主，佢一开始其实咁唔开心，或者佢谂嘢谂得咁唔。通咁点样一下子令到佢个谂法个念系即系一转、其实佢可能会好困难嘅转嘅过程， 唔容易噶、不过嗱，你话易又唔易，话难又唔难，即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咧吓。 关键嗱，关键我觉得啊，就系、其实问所有嘅问题都系问到最后一个问题，就系、Who are you？ 你以为你系边个咯吓？你以为人生在世都系话饮饮食食啊？咁就人死如灯灭，就玩埋呢搣埋呢20年就系走得噶咯咁样。系，即系咁嘅人生又就系冇瘾咯。咁你就整定都系嗱，你就挂住饮饮食食，去癫啦吓，系咯。咁你咪健康咪差咯。你食埋嗰啲嘢，你咪成日谂埋呢啲咁唔开心嘅嘢咯，系嘛？反为你觉得自己做呢啲好有意义噶。嗱，我唱歌俾人听，啲人开心晒啦。或者我整嘢俾人食啊，我又学到咩嘢啊？咁样，我有班朋友啊，咁样，咁就即系当堂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咯。唱歌系咪讲得好理想主义咧？其实即系我又睇到，即系系嘛？嗱，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而家个即系个气氛就系、即系好唔掂咯，系、嘛？咁就过咗年，又有咁多个学童要自寻短见，系嘛？咁我哋而家更加要做嘢咯，喺社会上即系好似我哋电台呢度都讲啦，成日增加正能量，原来生活好快乐，咁啊唔系只系把口。讲噶嘛，又好基本嘅做起啦，所以长哥嚟亲呢度都话嗱食好啲咯，你试下谂啲开心嘅嘢咯，嗱今日就系讲啦，我哋都追求成功啊，冇人想失败噶嘛吓，咁啊失败咗都可以再起噶啦，咁所以今日长哥想讲下，我又行咗咁耐咧，谂到成功系有啲嘢我哋可以好好玩噶，就系、我就综合咗啦，十样嘢你要放低噶。 Okay, 放低十样。 好，一阵间翻嚟开始呢十样成功嘅要放低嘅一个要诀系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原来生活好快乐，即系每逢星期一至五嘅晏呢个嘅九点到十点嘅呢一个钟头，最后一个钟头咧，我哋希望关注大家嘅健康，无论系精神或者你嘅即系身心啦、饮食都系嘅。所以我哋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嘉宾，而星期一咧，我哋就揾嚟长哥周兆祥，佢关心大家嘅精神健康嘅层面啦，亦同时咧关注大家嘅饮食健康，即系几方面夹击嘅。不过啦，讲到想精神健康或者咧就系想要得到心灵嘅满足咧，好多人就会向成功嗰边去追求。咁但係成功有啲乜嘢係你必须要去做咗或者放低先嘅呢，咁要请祥哥同我哋讲下㗎喇。 好啊好啊好啊。咁呢放低十样嘢囉。咁可以咁讲就係慢慢改变下自己做嘢嘅方式。 呢个係第一 喎。係啦。第一第一呢就係、是我会讲呢就係、是、放低一样嘢，就以后唔好自我虐待。唔好虐待自己。 点样为之自虐、 我哋个个都成日虐待自己㗎、啊。你飲咖啡咪虐待自己囉。咖啡里面啲咖啡因啦，搞到你成日都即系嗱，你而家就觉得好嗨一阵啦、嗯，即系好多精神。其实跟住你又耷得好犀利咯，大起大落咯吓。啊，做埋咖啡，尤其是加埋啲白糖啊，我都落糖噶啦吓。啊，除非你饮斋啡就唔落牛奶啫，嗰啲都冇样有益嘅。咁你饮翻样健康嘅嘢， 例如咧，例如咩啊？ 例如啊，系例如一间你哋听到咩咧？长哥搞喺个厨房嗰度咧，我又。世界首演就係、是、前两晚呢就做咗一个飲品出嚟、嗯、哇佢哋赞到云吓、啊、我都冇諗到会 咁 有呢种食材嘅，有种食材你冇諗过会食嘅，我一路都冇落，我唔鍾意食嘅，而家发觉好正，譬如咁样囉，譬如休息啦、嗯、即係食好啲休息多啲，做多啲运动啦，呢、這个系人都讲，你听咗一万次啦，但有冇做先系囉，我同你都系啦，坐又坐得多系咪，成日夹住个 mon， 运动又唔够即系系啦，即系一有时间就做低头族， 因为当你呢唔识即系对待好好对待自己、嗯、虐待自己嘅时候咧，你就会虐待身边嘅人，包括可能你另一半啦、家人啦、同事啦，咁令到个工作环境气氛又唔好，咁其实所有嘢都系 咪精神唔健康 最埋一齐，咁呢个团队工作又点会成功咧？ 咪系咯，嗱，你即系一环扣一环嘅、嗯，你唔俾自己休息就瞓得唔好，嗱、嗯、你唔够运动就瞓得唔好，运动就瞓得好啦，瞓得唔好咧，你又成日谂啲唔开心嘅嘢，同埋成日都攰啊咁样，咁人际关系咪唔好咯？你嘅 performance 咪唔好咯？系、嗯、嘛？嗱咁咧搞到自己唔健康，你唔开心你又唔健康啦、嗯，你唔健康咧就恶性循环啦，咁吓，咁即系成日都系咁啫嘛，你虐待。自己个身体，个身体未报复咯，话俾你听，阿姐阿嫂唔掂啊，咁吓咁咪病咯。 系，所以第一条， 第一条 调翻转谂就系要好好对待自己， 好好对待自己啦。系第二咧，就英文两个字嘅啫，就系 think big。啊！要谂到好大，就要放低你嘅咩咧？佢好谴责嘅眼光，嗯、即系净系睇住就耷低头睇住前面嗰一点啊！我成日都系咁样样嘅，你要放远啲，望下周围，卧高头，海阔天空，咁即系点咧？即系好多人都系咁嘅，即系成日都系睇住我而家做啲嘢，我而家做嘢，我而家就做好啲，做好啲咁样吓、嗯。但系其实佢唔会谂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听 outside the box 吓、啊，即系你打横嚟谂，谂下外边嗰啲嘢。咁、嗯、你话点可以去諗到外面啲嘢啦，睇书啦，你去旅游啦，旅游就唔係跟个旅行团做鸭仔咁样做四日就返嚟，嗰啲冇用㗎，係咪你真係去 周围共心 啦，去体验去游历咁样。嗱、嗯、譬如我自己咁我上一次去日本，我觉得学咗好多好多嘢咁样咯，住喺人哋屋企，又带我去就去啲亲戚嗰度。嗰次我喺意大利又系住喺人哋屋企，咁真系睇到啲民情咯。原来意大利人系咁样做人嘅，吓、嗯、佢哋咁样享受生活啦。 佢食唔食 pizza 啊？差唔多食 pizza。 嗱，讲起意大利啊，吓，佢哋不但只系食 pizza， 而且佢一餐咧食好多嘢嘅。嗱，第一道咧系饮酒，红酒，嗯、自己喺地牢嗰度整红酒。啲细路咧六岁开始饮红酒。酒啊即系九岁咧就已经又可以饮多过我好多嗰只咯，咁然后咧就系、是、一道一道菜上，佢整啲spaghetti 意大利粉啦、啊，大大盘咁样样啦，食到咧个所以味咩咯，跟住咧最收尾咧食芝士。 食完芝士呢仲碰一架合桃即係要食咁哇你食齊咁多样呢唔怪得呢佢哋意大利嗰啲女仔呢十二三岁就好身材鬼婆咁靚即係好快就 直接影响咁样 变咗好好快变 试下市场哥 过咗二十岁又个个行冇男囉。 哦大嚿啫 即係咁嘅食法梗係啦咁多淀粉即係咁多脂肪咁好啦讲返讲返咩话 諗远啲 要睇多啲旅游啦睇啲啦参加课程。 是 即是做到了学到了长哥去年参加了两个课程得到了好多东西。当然不平啦慢慢声去读咁但是真的有用的你得到一个 idea, 你想通一样嘢呢嗰度已经值返好多。 所以唔好成日盯住嗰一点啊可长哥。即有啲人工作唔开心啊盯住嗰一点盯住个上司。有啲人呢就可能财务嗰度即唔好咁成日盯住自己好似冇乜钱咁你试下諗大啲做其他嘢。 諗大啲。是啦又諗大啲。 是第三样呢 第三样呢就是放低啲藉口啦。我哋好多好多藉口㗎我又唔得啊呢样我做唔到啊咁样唔係我做啊我又冇经验啊咁样。呢啲冚唪都系呃自己㗎喽。即係做咩嘢都系啦而家我明白到啦怕心就去做。唔好话自己唔得你话自己唔得神唔得。 会唔会自大咗㗎变咗长哥。 系另外一样嘢嚟㗎你了解自己就唔会自大㗎啦。自大其实就系自卑嚟 㗎。 你自卑衍生自大嘛。 就是啦通常都是这样。是 相依 的。那怎样可以不自卑呢那有一样东西。我最近呢在一个课程里面学到一样东西好正啦。我就奉劝大家呢要做买一个镜。那个镜有几大呢手板那么大的镜。 嗯 ,ok, 成日照住佢。 是啦日日呢就个导师要我哋呢当场实验啦就係、是、一人派一个镜就係、是、离开自己个鼻呢就係、是、五寸到啦咁样望住要你望五分钟要你含情脉脉地。 咁样好自恋望到自己。 你试下原来呢即係原来我真係唔知道自己点样尤其是细节位啦原来我只眼咁样原来我嘴唇皮咁样翘㗎原来我呢度又有啲皱纹系咁样原来我皱埋鼻头系咁样衰㗎即係嗰啲咁嘅嘢啦一路睇一路睇一路要我同自己对话对个镜里面嗰个自己呢喺度你点啊你有咩嘢讲想讲俾我听啊你觉得生命而家满唔满足啊做啲咁嘅嘢喎每人五分钟喎唔同晒㗎所以我即刻要买个镜啦后来搵搵下原来屋企已经有喺度封晒尘喺度我搵到个镜而家我开始做。 咁所以个人就冇咁自卑啦係咪 係㗎你要送啲爱俾佢囉。我锡你㗎其实我好关心你㗎你咪做得几好囉。哎呀而家你呢度多咗几个班喎证明呢我呢就虐待得你好犀利啦。 长哥呢就今日呢讲即係一啲十大十个呢就係成功嘅人呢必须要放下嘅嘢啦。头先讲咗三个一阵间返嚟呢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 试过强忍就欲迎尽气人。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每日健康一小时。好啦继续返嚟啦星期一嘅呢个部分呢都会有周少祥祥哥喺度啦。祥哥今日呢你嘅呢个话题呢就係讲十个成功嘅人係必须要放下嘅嘢。头先就讲咗三个包括就唔好虐待自己啦唔好呢就諗嘢好窄啦。 放低藉口啦跟住。 放低藉口啦。第四个继续佢讲呢啲嘅十大成功嘅人要放低嘅嘢。 放低你嘅顽固嘅心态。我哋其实我哋个个都好鬼顽固㗎。我哋自己画个圈呢就话係咁㗎啦呢个世界啊梗係你错啦。 冇错 我唔识转弯。 但成日顽地顽固啦跟住。 成日话又硬颈啦又即係我就睇唔到自己啦呢个系正常㗎睇唔到自己系正常㗎。除非你用个镜 好似。 除非你成日照镜啦。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平时系好少照镜。我屋企明明有镜啦。 其实我都系嘅麻麻地嘅真 系。咁其实好蚀底囉。 会唔会好尴尬呀第一下要照。 就要照到唔尴尬囉。即係有心理学家话呢你想精神健全呢要你全身赤裸喺一个即係大镜里面望日日望㗎。 大镜 OK, 唔系大街 OK。都系自己睇到自己啫。 係囉你要自己睇到自己有提到落脚要欣赏要了解要体谅。 本身冇乜点样睇过自己喎。 咪就系囉。我哋有几多个人会真系由头睇到落脚。 赤裸裸望到自己。 可能女仔多啲嘢， 系嘛？ 嗯，男仔咁少。 我都冇乜试过由头睇到落尾， 同埋啲尴尬嘅，自己都有啲尴尬。 男仔更尴尬，男仔尴尬过女仔嘅， 因为男仔唔习惯照镜啊， 即系绝对唔习惯， 要赤裸裸全身咁照， 系 啦。 嗱，我而家问下我哋三个啊，随身个手袋或者个袋，边个有镜啊？ 咁一定系我，因为个粉盒啊嘛， 咪系咯，以前曾经我有过一个镜仔嘅吓，后来就摆喺度都唔照嘅，咁啊不了了之， 所以就照镜要照到自己吓，即系可以接受到自己，咁呢个都系令自己放下嘅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头先你话有时我系真系好执着，呢啲执着就嚟自我哋嘅自我啊嘛， 系啦。第五咧就系放下急功近利嘅心态， 急功 即系想即刻成功。 哇，呢个好啱啊，系啊， 即系好多人都话，诶呢个世界。有一样叫顿悟噶嘛吓，嘣一声你咪谂通咗咯，你等嗰一个爆炸出嚟啊！但系其实顿悟咧，而家我明啦，就系、是、其实系好多嘢累积去到一个位，佢先至爆出嚟噶。啊、你要慢慢积噶，同埋顿悟咧未必系好似佛祖，佢哋话佛祖咧就有一日咧坐在菩提树下吓，咁样咧突然间嘣一声就乜都谂通晒，变成佛祖啦咁样。其实佢系做咗好多嘢，经历过好多。酝酿发酵，即系咁样咯。你焗面包就知啦吓，佢要够钟，你要够咁嘅温度，有齐咁多样嘢 条件啊，嗰啲叫 啲条件咯吓，即系呢咪叫因缘咯。好啦，咁咧我哋其实一路制造紧啊呢啲啊咁样嘅因缘，呢啲条件嘅环境啊配合咗咁样，所以咧就唔好谂住话一朝发达啊或者咩啊，有人系会一朝发达嘅， 但 系 未必系我哋， 我都唔相信自己 啊，同埋一朝发达系未必好事添啊，你慢慢。成长慢慢咁，咁即系话要不断咁样去累积啦，令自己样样嘢都条件改善咯。譬如你想要白马王子咁啊，啱啱情人节过咗啦，咁你咪系即系前几排我就喺呢度提过吓，即系好多女士都系咁样咯。我哋教佢嗱，你好想即系而家好多香港系即系觉得讲得俗啲系叫剩女啦，觉得自己系剩女啦咁样好心急啦咁啊！但系其实好简单就我哋话嗱，你心目中啊，你又倾啦，你心目中嘅男士要点样样嘅？要嗱，佢又话要几高啦，要有咩收入啦，要有幽默感啦，要咩？我成日都话即系嗱，好啦，呢个系好好嘅，你快啲去朝思梦想有呢个人出现。不过同时又谂下咧吓，如果有个咁笋盘，佢嘅要求系乜咧？佢要求身边嗰个人同佢长相厮守，就有咩条件咧？咁佢又讲咯啊，听佢讲啦，佢话要贤淑啊，又要 温柔啊， 温柔啊， 体谅 体谅啊，又健康好啦，即系唔好成日入医院要做手术嗰只咯。咁我就问啦，你咧阁下咧有冇呢啲条件咧？咁吓，你系咪成日笑嘅先啊？咁嗰啲咯，你识唔识得温柔同人相处嘅？咁佢话系，咁我哋慢慢就佢就即系叻嗰啲就会醒水吓，即系我有咁嘅条件啦。就自然就吸引到咁啊，即系咁嘅人咯。而家嘅条件未够，咁啊去学，有啲啊就去做瑜伽啦，咁啊有啲就系食好啲啦，有啲就上进啊，又去学嘢啦，咁样，咁啊真系跟个佢心目中个嗰位梦中情人就会出现咯。即系呢啲做嘢咯， 要等啦， 你自己都要预备咯， 系啦， 千祈唔好急咯。 即系同埋佢唔会跌落嚟噶，喺天跌落嚟噶咁嘅样吓。好啦，另外一样咧要放低嘅咧就系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第六样追求完美。 嗱，呢个好矛盾嘅，即系有人就话生命人生苦短吓，有咩要做咧？要做到最好咁样，就唔系即系，如果唔系就唔好做啦咁样。What is worth doing is worth doing well， 即系咁啦吓。咁呢个又啱嘅，即系叫你认认真真就专注去做。但系同时咧，你要追求样嘢十全十美咧，你系虐待自己嘅。呢个世界本来就冇可能十全十美嘅吓。同埋咧，我要学到一样嘢，就是、everything is imperfectly perfect。你觉得佢唔完美咧？其实佢好鬼完美吓，你觉得呢度崩咗都有崩咗嘅靓法，崩咗有崩咗嘅用途噶，咁样咧，你嘅要求系你自己嘅要求咯，对自己嘅要求有时你就真系勒死自己，太高 啦，所以尽力咗就得噶啦，即系唔需要要求太过完美啦。 我觉得做足咗100分。 可能出嚟唔知几多分嘅。 系 有时我又会咁讲，成功唔系咁计嗱。我问你啦，我哋呢几个波友一齐组队足球队啊，同香港代表队打，梗系输12-0啦， 冇 错，正常。 十二你先赢咗噶啦， 赢咗系咪先？如果我正到个12碼咁样，都叫做赢咗噶啦，系咪先啊？ 十二码唔一定入噶，全哥 一定入， 可以输。 都射唔入，都有个12碼咁样都叫做。是咩咁咁唔係我哋嘅错喎，输12-0係咪先吓。咁呢个世界就係咁，个天玩你。嗱，个天每一次玩我哋呢就係俾个机会我哋学习嘅。咁佢哋话世界上呢係冇失败嘅。只有 the lesson, there's no failure, only lessons。即係每一个呢都係一个学习嘅机会囉。 嗱 你咁睇呢交咗学费呢下一次就唔使咁失败囉。 哇，所以死唔蚀底啦，真係每一次失败里面真係尽量搵学到几多学啦。 学到几多得几多囉。学到嘅嘢唔系就系你喺个专业学到嘅嘢，而系你嘅生活态度囉。或者你系赢咗人脉呢，你输咗钱，你输咗你嘅心血。但赢到人脉， 系 哦，咁呢个又可能系更加着数噶喎。呢个世界，你知道啦，你叻不如就系佢哋话有知识不如识人啊嘛， 识人好过识字啊嘛， 先好过识字嘅咁样。咁即系嗱，所以咧吓，唔使谂到咁要嗰样得嗰样啊，样嘢都咩啊咁样。呢好多弯转嘅人生， 好认同啊呢啲。 嗱，呢个就第六点啦，即系人就唔好追求完美啦。今日咧，长哥讲紧嘅都系十个啊，就系成功嘅人咧会放低嘅嘢。一阵翻嚟继续啦，长哥佢讲埋咧就最后四样。 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翻到嚟啦，继续长哥讲埋咧呢最后四样十个嘛，先佢话成功嘅人要放低 袋咗六样， 袋咗六样喺袋啦，仲有四样，第七样咩？ 另外一个心态要放低嘅咧，就系多心。又想做呢样，想做嗰样，样样都周身瘾咁样啦，咁系好难成功噶。 专一啲， 专一啲。我谂阿长哥都系咯，好多好长嘅时间咧，都系即系好多烦去想搞呢样，想讲搞样吓。咁人哋嬲到咧，又哎呀呢样又好，又啱我，嗰样又啱我，咁咪唔成功咯。咁你真系要集中火力啊，去玩你咁你话。我点揀啊咁样好好简单㗎咋。就係睇下你个 passion 喺边度，你个激情喺边度。嗱咩叫激情呢，你整生命里面应该有啲嘢呢，就係、是、你做极都唔厌嘅。你放咗工都好想去做嘅。你一做开头呢就係、是、老豆醒乜都唔知㗎啦，就係、是、可以唔使食饭唔使听电话咁样。嗱嗰啲就係啦、就觉得好有满足感嘅。有咩嘢系人人都做，但系要你先做得最好嘅啦，或者而家呢个阶段呢、這个环境系要你去做嘅咧，咁样嗰啲就系啦，咁你就唔好咁多心啦，就系、是、放低晒其他嗰啲嘢，可以 say no 就 say no 啊，就集中去做呢样啦。第八样系好得意嘅呢样啊，我都以前冇谂过，就系、是、要放低一个心态，就要掌控啊 control。即系咩嘢都系嗱，你要我要你跟我嘅意思去控制 人哋啊， 控制人哋。你有冇留意好多人系咁嘅？ 嗰啲女啊、仔啊、老公啊， 系啊， 上司都可能系咁 嘅，上司好多系咁样。咁呢个系完全系失去信心嘅表现嚟嘅。即系我哋自己惊住啲嘢控制唔到咧，惊住啲嘢即系搞唔掂咧， 冇安全感啦， 就系冇安全感咯。咁呢个反映咗背后更加严重嘅问题咯，我就冇咗呢种安全感，即系对自己冇信心啫嘛，咁就头先我哋都讲咗啦，你点样去令自己有信心啊？咩咁？你信自己嘅能力，知道自己系边个咁样样啦。 第八第九样， 第九样咧就放低一啲嘢啦。嗰啲嘢咧叫做呢种物体咧就叫做猪朋狗友。英文咧佢哋叫做 toxic people， 即系有毒嘅人。 有毒。 有啲人系对我哋冇乜贡献噶，即系平时又好好玩啊，好乜嘢啦，其实佢系侵害你噶咯吓，即系好得意。人哋话物以类聚咁啊，所以咧，你就要时时要谂下，我同边一个埋堆咧？有一句话咧，我好中意，又系一个人叫Jim Rohn 讲嘅 ，You are the average of the five people you spend the most time with， 即系话咧，你快谂下， 你是不是见得最多时间来计同边边边五个人一起咁你两个我想都系其实系其中一个啦吓。 系其中一个。 好啦一个啦吓、嗯。第二个就可能系你嘅男朋友女朋友啦、嗯。第三个可能系你家姐啦。或者咁之类屋企人咁。呢五个人嘅总和呢就系你而家啦。 哦， 即系你好受呢五个人嘅影响咁样咯，咁、所以咧你要点样拣呢五个人呢吓？如果有一个人对你都系冇乜贡献嘅咧，咁你要谂过咯。 你冇得拣，屋企人冇得拣嘅，全部 系噶系。不过你可以改变佢嗱，我哋唔系就以前喺呢度讲过啦，唔系就咁去改变佢咯。阿爸唔好再吸烟啦，嗰只而系又系有计噶嘛。咁有机会你想再听一次咧，上次又讲一次啦。 OK， 好啦。第十呢就係阿祥哥讲呢就係、话改变咗心态就係、要做万人迷。 万人迷。通常我都係唔好叫人做万人迷喎祥哥。唔好咁自恋。 我个款都唔似系万人迷。 就係话唔好做烂文唔好做唔好想做万人迷。即係唔好 try to please everyone。我记得有两句话。一句话if you try to please everyone, you end up pleasing no one. 嗯。 即是你想讨好所有人呢结果一个讨好唔到嘅。 是、 第二句呢就是话 give up then your need to be liked.、即是话呢我哋原来有一个需要呢就是希望人哋要鍾意我哋、正常啊正常啊是吧咁、我哋真係如果我哋觉得个都唔鍾意我咁我想死㗎啦。是吧、但係我哋唔需要全世界鍾意你㗎。有啲人鍾意你实有啲人系唔鍾意你 冇错 有人顶你唔顺、实有人呢唔知点解佢喂可能就系不招咩人道是庸才啊、有冇听过啊、因为如果冇人妒忌你呢其实你就冇鬼用、你一有用呢你一掂呢实有人妒忌你实有人抵得。 野火啊 因为你阻住人上位啊你抢住人个位啊你只要抢住人个男朋友啊咩咩嗰啲呢、甚至你乜都冇做到人哋唔抵得你而家。 就系唔妥你。 就系唔妥你咁样啦。即系有。你遇咗呢啲嘢呢你唔好摆上心囉、如果你係咁样引起自卑呢、即又系嗰个半杯水嘅原理囉、你睇自己有乜同埋冇乜囉你成日都睇话佢又唔鍾意我 A 又唔鍾意我 B 又唔鍾意我其实仲有24个人鍾意你㗎嘛咁、你成日睇住嗰两个咁、你咪觉得自己冇鬼用囉系人憎囉咁所以呢就唔需要全世界、都鍾意你赞你㗎呢个常规又衰囉、你都听过我讲啦、一路呢你知啦Facebook 啊嗰啲咧好多口痕友噶嘛，嗰啲半夜三更冇嘢做咧，就係嚼你嗰啲，好正常啊，係咪？我就唔抵得啦。佢又，我覺得佢橫蠻無理。我明明都唔係咁，我都唔係咁講。你肯知啦？我咪瞓翻個轉頭咯。咁沒完沒了啊！咁其實你同佢落佢嗰個層次，同佢喺度胡混咧，咁你咪失曬人格咯。 係，亦都嘥咗好多時間。 嘥佢曬你時間，你又猛又瞓唔著，又谷氣咁樣嚇。佢講一句，我砌翻。佢十句咁啊，列咗鬼咁多理由，系咪好蠢先？ 系， 我当时都知道自己蠢噶，但系都 抵得噶嘛， 抵得咯， 制唔到。 而家佢学精咗，咁就系咯，又系呢啲嘢。讲就识讲，教人识教，自己又系啊，发咗呢个梦，所以以后我唔会噶。自从两年前开始咧，就戒咗呢样嘢， 戒咗唔复 message， 唔复啲无谓嘅人， 一笑置之咯。 我觉得好好，陈哥佢讲咗一个好人性化嘅部分，就系虽然佢讲咗呢十个理由出嚟，但系佢唔系真系好似圣人。佢都系学习嘅过程当中， 我哋过咗一学啫嘛呢啲嘢。嗱，第一就系、是，哎呀，如果早有人讲俾我听就好啦。点解中学唔教呢啲嘢？好多时我成日都系咁咯。咁你哋就好啦。而家系多咗啲咩人生嘅咩课程啊、DIY 啊咩嗰啲，我哋嗰时冇噶，嗰阵时好传统嘅教学方式，咁啊自己摸咯，咁啊所以咪有时又扑。做焦头烂额啦，万箭穿心啊，咁即系衰过晒，咁先学翻嚟咯。 所以而家祥哥用佢嘅心血啦，嚟到总结，然之后话俾大家听，想成功嘅话，嗰十样嘢搣甩佢啦。 系咯，所以而家开班就系即系都系觉得系一个回归社会嘅时候咯。 好，唔该晒祥哥同我哋今日分享嘅呢十个啊成功人要放低嘅嘢。呢个时候咧， 对自己好啲，食好嘢， 要食好嘢啦， 系啊。 幸福厨房， 祥哥。呢、这个时候到你主厨煮嘢食 咩啊？ 咁咧就 上个礼拜咪情人节嘅， 系 咁啊！我哋私房菜咧，时都系请不同嘅名厨嚟到去主理。 会唔会有心形嘅菜式噶？你哋唱歌 有啊！嗰晚咪食咗譬如啦，就系糯米糍啦， 心形糯米糍， 即系又就系点啊？黐黐立立啦， 烟韧韧啊， 烟韧韧啊，又甜啊，甜蜜窝心啊，咁样啦。 元宵节嘅汤圆你有冇嘅？ 咪啊！我用我哋嘅版本去做咯， 做糯米糍。 呢次系做糯米糍啦。咁咧，嗰晚咧就抵死喎！呢个名厨咧就做咗一个佢话咧就叫浓情嘅番茄汤咁。番茄汤系人都饮过噶啦，系嘛？咁咧就我搞乜鬼咧？咁佢整出嚟啦，哇！我真系好鬼好饮喎。 嗯。 即系乜嚟嘅咧？番茄汤 啫嘛，系番茄汤就 觉 得酸 噶嘛，再两样嘢嘅就番茄加芒果，后来佢出 芒果 系啦，一滴水都唔加，就系 打埋佢咁， 打埋佢就系嗰，哇嗱咁啊有巧嘅，佢嘅番茄系靓番茄， 系 够熟吓，佢嘅芒果系靓芒果，咁样啦， 深深熟咁。 其实我因为呢一个咧，我觉得佢系不按牌理出牌，二月咧就冇理由食芒果， 系咯， 个芒果都未出。但又咁啱咧，又讲真，我自己都食到喎。连二月咧，而家咧都有啲唔知有边度嚟嘅芒果，系好甜好靓嘅。 嗯， 因为系可能气候转变啊，而家又系 人工种植噶。 咁芒果就唔使嘅。不过咧就系点讲？而家啲气候变晒，同埋因为而家物流即系方便咗， 系 全世界咁大咧吓，佢又搵到翻嚟。嗱，咁咧做咗嗱，你话啦吓，系咪即系咁超简单吓，又可以冧到人吓？好香吓，即系佢，我又冇谂过呢个系有冇玩组合嚟喎？番茄会加芒果，咁都得。 个份量比例点样处理咧？ 我唔记得问佢，不过你自己 随心啦， 随心咯， 煮嘢食都咁随心。 系啦，吓睇到你嗱咁个水分又啱啱好，呢两只嘢水分啱好。 但个颜色系点噶？ 颜色味好似红萝卜汤咁咯，即系浅呢个橙色咯。 哦， 几真系 好简单啫， 咁简单我谂唔到。嗱，收尾先开股啊嘛，吓，即系饮完晒咁，收尾我熬，即系熬佢。喂，讲咯，你系咪嚟紧？你落咗咩师傅啊？冇师傅啊，佢话我拣个靓芒果啫咁。 OK， 咁所以长哥今日讲嘅呢一个咧就系番茄啦，加呢一个就系芒果。 有兴趣试我呢个？ 就咁简单， 咁简单咁啊，搞咗佢。 佢话咧要有个靓嘅搅拌机，高速嘅。嗱，佢话你普通嘅佢好鸡嘅搅拌机咧就效。效果会差好多嘅，系讲 所以先买个搅拌机先啦，原来要 佢个搅拌机6000几蚊， 其实餐饭最贵系搅拌机，我知啊， 去你度试下先，长哥， 咁系咯，上嚟搵你搞搞佢，好，唔该晒长哥， 唔该长哥， 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好唔好啊？ 好啊，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